的历史中国。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 这是绿色的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个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有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南部地区降雨会比较明显，大家外出要带上雨具，注意防范短时较强的降雨天气。山区和浅山区注意防范因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同时湿度大，午后天气比较闷热，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因有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因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朱深、朱永杰和徐芳实在是有点挂不住啊！你看人家盗宝马都回来了，他俩的宝甲还没影子呢。那边又济公又祝贺，朱永杰这脸跟大红布一样，偷偷的一拉徐芳。两个人离开雁门关，到了没人的地方，朱永杰就跟徐芳商量，你说怎么办，咱们爷儿俩无论如何得把宝甲偷出来，不然没法交代。徐芳把小脑袋一拨了，可不是咱们的，可咱们比他那难得多得多呀。你想想，那宝甲穿着四宝将驼金龙的身上，咱能没事就扒他衣裳去吗？难呐！你我二人三探沙堰岭，始终没有得手。要是你这么一说，今儿个咱们再试探一回。 是啊，无论如何，今天把宝甲咱得倒出来。他们俩商议之后，决定也来个两路分兵，三更天在沙堰岭聚齐，谁得手谁先盗宝甲，天亮以后回雁门关交令。就这样，朱永杰跟徐芳分了兵了。咱先安下朱永杰不说，说这小矬子徐芳，他的年纪比一般年轻人都大得多，不过他是个孩子，脾气蹦蹦哒哒，没正形。这天晚上他跟朱永杰分手，是夜探天罡寺。说怎么跑天罡寺来了，要说书的一张嘴难表两家的事儿。沙堰岭这个地方大透了，共有72道山岔，山也特别多，其中有一座山 叫龙首峰。在龙首峰的半山腰有一座大庙叫天罡寺，元顺帝把大本营就安到这儿，所以徐芳必须得上这儿来。驼金龙也住在这儿，以前他来过三回到保甲都没得手，今年是第四次。当他到了龙首峰已经是二更天左右了，徐芳打凉棚一看，前面有一片树林，他就进了树林了，坐在地下小眼睛眨嘛眨嘛，合计这个道要进了天罡寺怎样探听，怎样下手，怎么能把宝甲弄出来，他得琢磨琢磨。哎呀，路上也乏累了，坐着脚就不得劲儿，仰面往地下一躺，俩手抱着后脑勺，二郎腿一带，在这闭目养神。突然间就觉着，哗，又下开雨了，把脸都浇湿了。徐芳一不露身起来，心说哇，刚才还满天星斗，连点风丝儿也没有，怎么下开雨了？用手一扑着这脸，干啥？我怎么骚啊？一抬头仍然是满天星斗，不知道谁在树上往下尿尿，可把徐芳给气的，心说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呀，怪不得我倒不出宝甲来，拿我当厕所了。咱没说吗，徐芳是个小孩子脾气，把盗宝甲的事扔到九霄云外了，一蹦蹦多高，指这棵树就骂，瞎了，哪个瞎了白杀他的，你这个老爸哪没有，再不下来我可骂你的祖宗。本来他嗓子贼尖，这么一叫唤听出多远去，就见着树枝刷往左右一分，在上头蹭，果然跳起一个人，把小矬子徐芳吓得奔就去蹦，啪，探背膀蹭，就拽出冰铁鸳鸯棒，拉出架子瞪着小圆眼睛，他仔细一看呢，树上跳下这个人，闹了半天是个小孩，恍恍惚惚瞅他这模样，最多不超过十三四岁，头上梳着日月双杂髻，墨根系着头绳，身穿彩莲衣，腰里系着燕子三朝水的百褶裙，打着半截鱼鳞锅锤，蹬着一双大尾巴兜跟洒鞋，斜背个兜子，手里是赤手空拳，钉子步往那一站，正好正系裤腰带呢，往脸上一看，这小孩长得是圆蓬脸，跟红苹果一样，弯弯的两道细眉，一对大葡萄粒的眼睛，鼓鼻子鼓眼的，长得那么好看。徐芳心说，这谁家孩子，怎么妈这么缺德呀，用鸳鸯棒一指，呆，我说你哪来的狗崽子，这么大地方怎么拿我当厕所呢？这小孩也乐了，我说你这人真怪，这么大山叶岭我哪不行当厕所，谁让你在这树底下待着了，呀，你把我叫了你还有理，不用问，你一定是个贼坯子，小兔崽子你休走招吧。这小孩一听不乐意了，哎，我说小矬子，你说话嘴干净点，你别认为我不认识你，你不就是徐帆吗，北侠唐矬子不就你老师吗，叫你学那点能耐，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 你呀，干什么我都知道。你不就是想上天罡寺偷宝甲吗？没有镜子，你不尿床尿照一照，叫你这模样，你能照得出来吗？我告诉你，徐芳，今天你老老实实跪在我的面前，叫三声亲师叔，把我哀求的心思念软，我能帮着你办这个事儿。假如你要不听，我现在就上天罡寺给你报告，我就说你要盗宝甲，要能叫你成了功，我姓你那个姓。呵，把徐芳给气的，心说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就你那小小的年纪，我这年纪我能管你叫师叔吗？你敢占我的便宜，轮棒就砸。这个小孩一晃身窜躲到旁边，哎呀，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啊！看来今天我不跟你点厉害，你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小孩说的话一撩三彩裙，在里边一伸手，砰，拽出一条鹿筋腾蛇棒。闹了半天的这个兵刃在腰里围着，这条棒是条宝棒，软中硬，硬中软，长有75寸，不用的时候能缠到腰里头。凡是使这种武器的人，不用问，必有软功夫在身。徐芳也是为之一愣，当两个人一伸手，徐芳是大吃一惊。别看小孩岁数不大，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这条鹿筋藤蛇棒上下翻飞呀、啊！这小孩一边打着，嘴里还一边捣鼓：“徐芳，现在不出三招啊，我使个孤树攀根，我摔你个跟头，让你摔出一丈五去，不信你就量。我要说错了，我还姓你那个姓。”把徐芳气的狗油糊都站起来了，心说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就我老师也不敢说这种狂言。小子，大话不是吹的，你来吧。他们两个人挂不投机，当场动手。徐芳做梦也没想到，你别看孩小，武艺高强，本领精通，这条鹿筋藤蛇棒使的是神出鬼没。这孩子说了几句大话，说三招以内能把徐芳扔出一个个子去，还得摔出一丈五去。徐芳有点不服吧，人家真做到了。打着打着，突然使了个莫看巧轮式，这一招这个漂亮就别提了。鹿筋藤蛇棒走下盘，正把徐芳的左腿给缠住。这个棒啊，软中硬，硬中软，把着一缠住之后，就见这小孩手腕子往回一带，你给我躺下吧。这个徐芳站立不稳，哎呦，肉啪咕噜噜噜噜噜，摔出去2丈挂铃啊！把徐芳摔得眼前冒金星，这屁股蛋子火烧火燎那么疼，可把他气坏。徐芳心说，我这是遇上仇敌了，不下毒手是不行了。一个鲤鱼打挺在地下站起来，嗨，棒交单手在脖子上就拽出子午问心钉那个枣胡镖。徐芳打这玩意是有两下子，想给这孩子来一下，但是把难气掏出来了，一回头再找这小孩踪迹皆无，拿起来溜了。 你出来！徐芳在这破口大骂，骂了半天，光听见山峰呼呼直响，人果然是不见了。可徐芳那个气呀，把枣湖镖带好了，气得一个劲儿拨着脑袋，心说我呀，不夜探天当寺了，我回去了。这个宝甲还能到吗？但他走了一股理想，不行。原来他跟朱深两个人约会好了，三更天在天罡寺不见不散。天亮以前到了宝甲，回去交令。你说我半截腰走了，不把朱深甩在这儿了？哎呀！还得回去。徐芳强硬着脑瓜皮，背好了冰铁棒，这才赶奔天罡寺。他到天罡寺的时候还不到三更天，凭着他飞檐走壁的本领，就登上大雄宝殿。居高临下的一看，底下是闪闪的灯火，援兵戒备森严，院子里冷冷清清的，但是大殿灯光明亮，摘耳侧听，里面正在谈话。徐芳来到大殿的后坡，用脚趾头挂住阴阳瓦，把这身子就提溜起来了，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这要没有独到的功夫，练不到这手，全身的重量都运用到脚趾头上了。他闭住呼吸，偷眼往大殿里观看，隔着个窗户上亮，看得挺清。就见正中央设着一把龙椅，那吴道昏君元顺帝居中而坐。再看他头上戴着软包巾，两颗金帽叉，顶梁门安着块无瑕美玉，身穿绣花的团龙袍，腰束金带。往元顺帝的脸上一看，跟那包子差不多，都锁在一块儿了。什么原因呢？心情不舒畅，脑门子皱个疙瘩，两个眼眶也塌下去了，脸上一点光泽都没有，看出来是愁肠百转。上春手坐着个老道，身材高大，形如骷髅，背后背着七星三门剑，手拿铁浮尘。徐芳一看认得，就是那火龙道长张天杰，百万兽火光阵的阵主。下垂手坐仨人，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四宝将军托一龙。再往两旁一看，站着不少援兵援将，一个个盔明甲亮，佩刀悬剑，鸦雀无声，谁不敢言语。就听里边正在议事呢，徐芳一想，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他并起凝神，摘耳侧听，谁发言呢？火龙道长张天杰正劝元顺帝，看这意思劝了不是一会儿了。就听张天杰说，陛下请放宽心，我的万寿火光阵准保能够取胜，不能失败。您别看江山丢了， 我们还能夺得回来？您何必这么发愁呢？胡尔卡金、胡尔卡银也不断的插话：“贤弟，算了吧，要把你愁坏了，将来的一统江山何人执掌啊？啊？”方才军师不是说了，我们这个大阵一定能取胜。假如说万里有一，大阵失败了，我们还有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你何必这么发愁呢？就见元顺帝不住的晃脑袋，跟那拨浪鼓差不多。我不是愁别的，朕悔不该当初没听众卿之言，我重用了萨顿呐、啊，误信谗言才把江山丢了。我看现在没什么把握，就能凭着这个阵就把朱元璋杀退。哎，但愿苍天睁眼吧，神佛保佑，如果朕再要有一统江山，必定明修政治，重用贤臣啊，口不应心，天诛地灭。西方心里说话：放你娘的屁，狗还改得了吃屎，叫你这模样的还能掌握住江山，真是白日做梦。徐芳啊，不爱听他们谈这些话，他主要想在四宝将托金龙身上打主意，他为盗宝甲来的。但他仔细一看，托金龙也换了装，头上没顶珍珠夜明盔，身上没穿防火连珠甲，他有点纳闷，他妈这小子把宝甲藏在哪儿了？难道说事先他有了防备吗？徐芳正想着，托金龙发言了：陛下，你老人家忘恩，这座大阵我们一定能取胜，如果不能取胜，咱们还有别的办法，臣都做好了准备了。元顺帝啊，想起点事儿了：爱卿，最近明营在咱们天罡寺打了主意了。据军兵报道，在近几十天当中，他们三番两次来探天罡寺，咱不得不留神注意啊，可能是冲你的宝甲来的。陛下，您猜着了，他为什么冲咱的宝甲呢？他打算利用我的宝甲破阵，不穿我的甲，想要进万寿火光阵，势必当天。所以说，臣都做了准备了，宝甲早藏起来了。他们呢，就是大罗金仙也弄不去。哎，徐芳一听这个，来精神头了。脖子伸多长，耳朵拽多大，在这注意听着。就听元顺帝问：你藏在那地方保险吗？哎，主公放心，平安无事，除了我们自己的人知道，谁也不知道。那就好。不过金龙啊，明营有世外的高人，常人做不到的事儿，他们可做得到啊！朕十分担心，你还要严加防范的好。就是托金龙怎么说，元顺帝也不放心。后来弄得托金龙挺不痛快，说：“陛下这么办吧，你要不放心那宝甲，我派人看看去，给您取来，一看您就知道了。”这元顺帝还犯了毛病了，非要瞅一瞅